欢庆着自己的胜利。与此同时，徐阶的表现却极为反常，夏言被陷害，被关押，然后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这一幕幕的悲剧就发生在他的眼前，而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丝毫不予理会。在夏言被杀的前夕，连平素与他关系一般的玉茂坚，就是刑部尚书，也看不下去了，毅然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皇帝扣了一年工钱。可是徐阶依然沉默不语，寂寂无声。所有的人都鄙视徐阶的为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夏言曾不计私仇，努力提拔栽培徐阶，希望他成为国家的栋梁。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徐阶却背弃了他的恩师，不发一言，不上一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徐阶默默地接受了所有的嘲讽与鄙视，每天照常去吏部上班，照常应付那些官员们，照常谈笑风生。那个人的死和他似乎没有任何关系。时间是消磨痕迹的利器，随着时光的流逝，夏言、曾显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了，他们的冤情委屈、孤儿寡母也已慢慢的被人忘记。但有一个人却并没有忘记，从来没有。在无数个深夜，徐阶曾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当清晨来临时，他却又显得若无其事。如果回到20年前，他还是那个年轻气盛的翰林，情景可能会完全不同。大致流程应该是：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愤而上书，人心大快，奸臣当道，下旨责罚，流放充军，斩首示众。最后一项那得看运气好坏啊，二选一吧。20年过去了，他经历了无数的磨砺，掌握了心学的真谛，那个热血澎湃的青年早已消失无踪。他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要适应这个世界并且继续生存下去，必须采取合适的方法。他也想如其他人那样好好激动一番，上书大骂奸臣严嵩，为夏言叫屈，但他更明白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严嵩比张聪要厉害得多，他经历三朝，混迹官场40余年，工于心计，城府极深。而在他的身边，除了掌管锦衣卫的陆炳，还有那个绝世之才严世蕃，他们已经组成了一条可怕的权力锁链，绞杀任何敢于阻挡他们的人，而自己什么也没有。要想战胜这样一群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自己和夏言的关系人尽皆知，夏言已经死了，严嵩必定不会放过一个和他联系如此亲密的人。现在唯一的屏障已经失去，再也没有保护，没有帮助。我将独自面对所有的敌人，只有我自己呀。即使日后身处绝境，亦需坚守，万物轻言放弃。是的，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要隐忍，要忍受痛苦和折磨，要坚强地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胜利的希望。但有些事是永远不会忘却的，那个古板严肃的老头，那个品性正直口硬心软的人，那个不计前嫌一心为公的人。而严嵩，你为了自己的权位和利益，无耻地杀害了这个人，此仇不报， 誓不为人。在严世蕃眼中啊，天下庸才只有三人而已，但事实证明，这位仁兄虽然聪明，却是个不太识数的人，因为他只数对了一半。杨博、陆炳、严世蕃确实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类，他们机智过人，精于算计，堪称不世出的奇才。但老天爷实在太喜欢热闹，就在严世蕃自以为天下进入棘手时，上天却给这出戏送来了另外三个人，三个更可怕的人。按照严世蕃先生的逻辑编号继续下去，第四个人的位置应该属于徐阶。在经受了无数考验之后，他已经具备了逐鹿天下的实力，但严世蕃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的眼里，这个小侍郎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徐阶仍然隐藏着自己，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将揭下自己的面纱，给严世蕃一个大大的惊喜。第五个人叫做高拱。如果说严世蕃只是轻视徐阶的话，那么高拱这个名字他可能从没有听过。这也怪不得他，因为高拱实在太不起眼了。高拱正德七年出生，河南新郑人，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市啊。嘉靖七年，河南省乡试第一名；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被分配到翰林院。而当严世蕃纵论天下之才的时候，高拱先生的职称只是翰林院的编修，不过是机关里的一个小抄写员，这种小角色自然难入严奇才的法眼。然而他终将成为一个撼动天下的人。根据这个影视剧的规律啊，最厉害的人总是最后出场，这次呢也不例外。而最先发现这位奇才的人正是徐阶。夏言下台后，徐阶的处境很惨，原先对他恭恭敬敬的人，眼见他没了靠山，纷纷就拿出了当年翻书的速度跟他翻了脸。除了同僚的几对冷遇外，徐阶在吏部也倒了霉。新来的吏部尚书文渊不喜欢徐阶，总是找他的茬，得罪了老板，混不下去的徐阶只好另找出路。好在他和大老板的关系还算不错啊，因为徐阶善写青词，皇帝大人毛笔一挥，给他安排了新单位。你去翰林院吧。这个决定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嘉靖二十六年底，徐阶来到了翰林院，成为了掌院学士。他的第一个使命是教育去年刚刚考进来的庶吉士。庶吉士是大明的精英，而庶吉士的培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岗前培训。在这里结业后，学员们会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普通的翰林官。当然之后的事情就各安天命了，如果经历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以死相搏、勾心斗角，你还没有被杀头、流放、贬官，脸皮越来越厚，心越来越黑，你将很有可能进入内阁，成为这个帝国真正的统治者。一般说来，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不会理会庶吉士的，最多不过是在入学时见个面，训几句话，说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话，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而徐阶依然保持了他的传统作风。虽说这帮新人既无背景也不起眼儿，他仍然抽出时间挨个谈话。当然了，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鬼知道将来这里面会不会出几个一二品的猛人，还是先搞好关系为妙。正是这一系列谈话中，他遇到了那个伴随他后半生奋斗不息、名垂千古的人。虽然庶吉士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但这个人仍然给徐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谈吐和见识，还有无以伦比的聪慧，都让徐阶感叹不已。 他叫什么名字？ 张居正。张居正，我会记下这个名字。徐阶满意地完成了他的谈话工作，未来的岁月还很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认真观察这个年轻人。张居正就是第六人，当时的他还没有登上舞台参与角逐的机会。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这六位英才将交织成一个死亡的绳结，用他们的智慧和意志去争夺最高的奖赏权力，失败者将成为绳结的牺牲品，被无情的绞杀。只有最具天赋、最精明、最狡猾、最坚毅的人才能终结这场残酷的游戏，解开那个死结。而这位最后的胜利者将成为大明天下的统治者。不过话说回来，至少在当时，这后两位还是指望不上的。高拱同志依然在做他的抄写员，而张居正同学还在培训班认真刻苦学习，所以徐阶依然只能靠他自己。严嵩是一个警惕性很高的人，他十分清楚徐阶与夏言的关系，并非对此人毫无防备。但问题在于啊，这位徐侍郎似乎对他构不上什么威胁，顶了天儿也就是个副部长，皇帝面前也说不上什么话，翻不起天大的浪，所以防备归防备，他并没有把徐阶放在眼里。严嵩的判断很准确，现在的徐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即使你把刀交到他手里，他也不知从何砍起。但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嘉靖29年，徐阶迎来了第一个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机会是由严嵩阵营中的仇鸾先生友情提供的。蒙古也算是个大明的老冤家了，来来回回已经搞了200年，双方都精力充沛，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洗个澡睡一觉起来接着干。事已时移，当年的瓦剌已经消停，取而代之的是达达，而在小王子之后，该部落又出了一位擅长杀人放火的优秀领袖俺答。关于这位兄台的事迹就不多讲了，只需知道他是一个很能杀、很能抢、善于破坏的人就行了。嘉靖29年6月，这位仁兄估计是家里缺东西了，带领上万骑兵向明朝发动进攻，他的目标是大同。明军敌敌不住，全军溃败，一番混战后总兵张达战死，于是大同向朝廷告急，指挥官死了，蛇无头不行，请你即刻再派一个过来。大同总兵啊，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官阶，相当于边防军司令员，寻常时候能够补到这么个官儿，那是祖宗保佑。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大同，只能说是祖坟埋错了地方。蒙古人还在城外，即使打退敌人也未必有功，但如果丢了重镇大同，则格杀无论，而且刀枪无眼，也不管你官衔高低，身为总兵不信殉国，也只能算你背运。这就是传说中的黑锅，谁也不想背。但就在众人推脱之时，严嵩站了出来，高兴地告诉大家，他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必定可以退敌。他说的这个人呐，就是仇鸾。说实话，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是个冤大头。他原本以为仇鸾名将之后，就算不如曾显，多少也有那么两下子，所以他推荐仇鸾，希望此人可以再立新功。可是仇鸾先生实在难得，虽说干了多年的武将，却连一下子也不会。听说严嵩推荐了自己，顿如五雷轰顶，但是事已至此，不上也得上了。仇鸾壮着胆子去了大同。似乎仇将军的运气啊还不错，他刚到地方就得知俺达已经抢劫完毕， 撤退了。 兴高采烈的仇鸾顿时来了劲儿，他立刻向兵部尚书沉痛地表示，没有能够与俺答交战，为国争光，实在是遗憾之至。不要紧，仇鸾先生啊，机会总是有的。七月，俺答又来了。其实这也怪不得俺答，他的部落没有手工业，没有轻工业，除了抢，他没有第二条路。仇鸾这回头大了，如果打了败仗，别说官位，脑袋也难保。但他也很清楚，以自己那几把刷子，想打败俺答，那无疑是个梦想。但仇鸾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竟然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但可以赶走俺答，还不用大动干戈。仇先生是一个懂得价值规律的人，他明确地意识到俺答过来无非是想抢东西，只要给钱让他满意而归，就万事大吉了。于是在一个深夜，他暗中派出使者给俺答送去了很多钱，希望他拿钱走人，不要妨碍自己当官。要说俺答兄也真是好样的，拿钱就办事儿，当即表示请仇总兵放心，我这就全军撤退。仇鸾满意了，不用拼命，还送走了瘟神，没有更好的结果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仇总兵忽略了关键的一点，俺答只说撤退，没说要撤回家。不久之后啊，大同副将回报俺答已经撤走了，仇鸾十分高兴。但在准备庆祝之前，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多问了一句，俺答退兵之后去了哪里啊？冀州，部下回答道。当这两个字传进仇鸾耳朵里时，他几乎当场晕倒。大事不好，冀州是北京的门户。当俺答攻破冀州，破墙入关，到达昌平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铁骑竟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什么粮食、财物、人口都摆在他的面前等待他去抢劫。他自然是不会客气的，抢完了昌平，他又流窜到密云、怀柔，围着北京城一路抢过去，踏踏实实地搞了一次北京环城游。杀完了，也抢够了，俺答却不走了，他留在了通州，窥视着这座雄伟的京城，因为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大明示弱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其实事情没有俺答想的那么复杂，原因十分简单，没兵。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哎，

你总得想个办法把人送走啊。皇帝自然不可能再给俺达送礼，让他回去打大同。那么无奈之下，嘉靖先生只好下达总动员令，命令周围驻军前来擒王。第一个赶到的正是大同总兵仇鸾，他是拼命的赶过来的，不拼命不行啊。要知道皇帝大人之所以如此狼狈的被人堵在城里，那完全是背着他的黑锅，如果不及时过来，难保俺达兄和皇帝和平谈判讨价还价的时候不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当初仇总兵和我谈判的时候价码是这个啊，受得了吗？满头冷汗的仇鸾呢，带着20000骑兵赶到了北京。嘉靖被他的热情感动，非但没有怀疑他，还极为信任地告诉他，京城的防务啊就交给你了。这下子彻底完了，仇鸾悲愤之余准备去跳护城河了，结果又被部下拉了回来。大同已经如此狼狈，何况是京城，无计可施。他想来想去，竟然又找到了老办法，谈判。他再次私下派人出城找到了俺达，等到来人说明来意，连久经沙场的俺达先生也大吃一惊，刚刚在大同谈完，仇总兵又到了京城，竟然跑得比自己还快，速度实在惊人。仇鸾提出了条件，只要不攻城什么都好商量，俺达也不含糊，不攻城可以，让我入贡就行。虽然仇鸾已经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但这个要求却是他不能接受的。所谓入贡，不过是肆意妄为、践踏国格的体面说法。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俺达就能派出他的使者到大明的地盘强拿强要，提出各种苛刻条件，这是国家形象问题。换句话说，就算给得起钱也丢不起人。仇鸾不敢信口开河，只能立即上报嘉靖。太上老君也解决不了蒙古问题，于是嘉靖道长穿上黄袍召开了内阁会议。与会人员有内阁大学士严嵩、李本、张志，还有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皇帝大人也慌了神，他拿着俺达送来的入贡书问大臣们怎么办。李本不说话，张志也不说话，因为在内阁里他们说了也不算。平日滔滔不绝说话算数的严嵩却突然哑巴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不出声。但皇帝大人的工资啊不是白拿的，嘉靖直接向严嵩发问了，现在该怎么办？严嵩先生既不能治军也不能治国，其主修专业是拍马屁和整人，可是俺达先生是要实惠的，不吃这一套自然没有办法。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办法，这不过是一帮恶贼，强掠完了自然会走，皇上不必担心。这是一个十分无耻的回答。在严嵩先生的逻辑体系里，保住官位安享富贵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城外的百姓，抢了就抢了，杀了就杀了，反正与己无关。徐阶愤怒了，抛开个人恩怨不谈，他简直无法相信，这竟是一个朝廷首辅说出的话。虽然这里还轮不到他说话，却也已忍无可忍。敌人已经打到了城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怎么能说是一群恶贼？严嵩惊讶地回过头，看着这个毫不起眼的礼部尚书，他终于意识到一直以来自己似乎轻视了这个人的能量。坐在皇位上的嘉靖豁然站了起来，他看着徐阶赞许的点点头，然后又换了一副面孔，冷冷盯着贪生怕死的严嵩。俺达的供书呢？严嵩慌忙拿出文书准备呈交给皇帝， 嘉靖摆了摆手，他不打算研究文件，只问了一句话：你准备怎么办？在嘉靖逼视的目光中，严嵩却恢复了镇定，他从容回答：这是礼部的事。所谓礼部的事，就是虚阶的事。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一句推卸责任的话，但事实上这句话却是极为凶险，暗藏杀机，无论虚阶如何回答，都将惹祸上身。俺答入宫说到底是个外交问题，严嵩推给礼部虽说不大仗义，倒也算是合情合理。如果虚阶推脱，皇帝自然饶不了他，但如果虚阶满口答应，则必定会大难临头，因为入宫问题也是个很丢脸的政治问题，嘉靖根本就不想答应，只是迫于形势才找大臣商议。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搞包干，等到俺答一走秋后算账，自然死罪难逃啊。严嵩摸透了嘉靖的心思，他正静静地等待着徐阶进入陷阱。徐阶愣了一下，立刻不加思索地做出了回答：此事是我礼部职责，臣愿一力承担。然而在严嵩露出笑容之前，徐阶就说出了下半句：但入贡之物为国家大事，一切听凭皇上做主，礼部必定遵旨照办。严嵩第一次感到惊慌，站在眼前这个礼部尚书竟然是一个比夏言更狡诈的对手。嘉靖却没有严嵩的心思，他只想解决问题。你有办法吗？徐阶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开始侃侃而谈。以臣看来，敌军兵临城下，以目前京城的防务，既不能战也不能守，那该怎么办呢？目前唯一的办法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聚集力量，再对俺答发动反击。嘉靖高兴地连连点头，却也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如何拖延时间呢？徐阶微笑着拿起了那份被引为耻辱的俺答入宫文书，自信地告诉惊恐不安的皇帝陛下：办法就在这份入宫书里。外交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的解释：用最礼貌的方式说出最肮脏的话。如果以后一种解释为标准，那么徐阶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外交家。他敏锐地在俺答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只有汉文，没有蒙文。按照惯例，外交文书是需要两种文字的，但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没有人认真遵守。然而大明这一次啊，决定仔细认真地履行程序。于是俺答的使者得知，他要把入贡书带回去，重新加上蒙文内容。听到使者的话，俺答的脑子有点乱了。他虽然打仗是把好手，但玩政治的能力实在差得太远。这位仁兄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只写汉文有什么问题，你们能看明白不就行了吗？百思不得其解的俺答唯恐自己是没文化，不懂外交礼仪，被人取笑，还真的去找了一帮人搞公文。可还没等他的文书完成，新的邻居就到了。北直隶地区前来勤王的军队及时赶到了，城外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8万多人。而俺答也终于明白自己又上当，失去了锐气的蒙古军准备退却了，反正他们也抢够了，杀够了，算是满载而归。但是城内的嘉靖并不是傻瓜，他虽然不懂军事，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局势的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召见了兵部尚书丁汝奎，命令他准备对鞑靼军发动反击。丁汝奎接受了命令， 但在发动反攻之前，他还必须去拜见严嵩。 在很多的书籍中啊，严嵩被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比山区的土匪更狡诈，比变态杀人狂更为残忍，从贪污受贿、杀人放火到随地吐痰、乱搞男女关系，无所不包，可谓是人渣中的人渣。但如果客观分析史料，就会发现这位仁兄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他这辈子的原则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只要自己的官位权势不变就行，百姓死活、社稷兴衰与他毫不相干，他也不想管。这种行为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形容，叫做行政不作为，又称站着茅坑不拉屎、磨洋工等等。严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惹事儿，不愿意管事儿，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应该说呀，他确实是个胆小的人。但是胆小的严嵩依然是人渣中的人渣，因为正是他的置若罔闻、大肆无功，才使得朝中政务懈怠，大臣尸位素餐，敌人肆无忌惮，烧杀抢掠，皇帝在修道，你首府也不管，那还有谁管？不过严嵩先生的不想管并不是不管，只是关乎他利益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丁汝奎了解这一点，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得到严大人的首肯，擅自行动下言就是前车之鉴。他向严嵩告知了皇帝的谕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现在怎么办？ 严嵩思索片刻，说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不要发动反攻。 看着大惑不解的兵部尚书，严嵩为他的答复做出了解释，一个极端无耻的解释。 如果发动反攻啊，就有可能战败，若在边界战败，还可以假冒胜仗报功，但在天子脚下如果失败，皇上呢一定会知道，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任俺答强掠，不久之后必将自己撤走，我们呢更不用负任何责任。 这就是大明帝国内阁首辅的治国哲学，真可谓是流氓到了极点。但丁汝奎毕竟也在官场混了多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十分清楚皇帝的命令是反攻，如果照严大人的话办事，到时候皇帝追究起来那是要杀头的。然而严嵩拍着胸脯跟他打了保票， 你放心，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 丁汝奎安心回家睡觉了，他相信呢严长官是不会忽悠他的。事实证明，严嵩先生的保票确实不是毫无价值，可以当废纸卖，5毛钱一斤。在之后的几天里，城外的俺答军肆意强掠，并开始打包准备带走，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而城内的驻军非但不去找蒙古人结账，连服务费都不敢收，只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俺答终于走了，嘉靖终于愤怒了，蒙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正如他们大摇大摆地来，没有带走一丝云彩，却带走了财物、粮食和无数的大明百姓。他紧急召见了丁汝奎，厉声询问为什么不出战。丁汝奎沉默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事已至此，即使摆出严嵩，自己也未必能免罪，而且还将失去所有退路。无论如何，他只能相信严长官。 得不到回答的嘉靖火冒三丈，下令把这位兵部尚书关进了监狱。严首辅似乎还是很够意思的，在狱中啊，丁汝奎不断接到严嵩的指示，让他放心坐牢，坚持挺住就有办法。 丁尚书就这样坚持挺了下来，一直挺到了刑场。当明晃晃的鬼头刀在尚书大人面前闪耀的时候，丁汝奎这才明白自己被人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事到如今，他唯有仰天大呼一声：严嵩奸贼呀，你忽悠我呀！在痛斥之后，他最终醒悟了自己的罪过，满目焦土，生灵涂炭。严嵩固然是主谋，他却也是帮凶。于是他向站在一旁的人们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王朗中现在何处？所谓王朗中，即兵部纸坊司郎中王尚学。前面说过，这位纸坊司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按照明代律令，如果毛化错误打了败仗，纸坊司的长官郎中是要连坐负领导责任的。啊，这个地方最穷最忙，还要背黑锅，所以啊没人去。应该说丁汝奎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在狱中曾反复表示事情是自己一个人干的，不关纸坊司的事。所以当他得知王尚学已经逃过一死，发配充军的时候，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留下了最后一番话：当初啊，王郎中曾反复劝我出战，但我为严嵩所误，没有听他的意见，这是我的错呀。嘉靖29年的这次风波，在丁汝奎的叹息声中结束了。在这场劫难中，大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京城被人围了一星期，京郊地区狼藉一片。俺达在大明的眼皮底下烧杀抢掠，无人可挡，东西丢尽了，脸也丢尽了，这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被后世称为庚戌之变，永远的记入了史册。但就在一片哀鸣声中，某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徐阶无疑是胜利者，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承担重任，在嘉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个不惹人注意的配角终于登上了五光十色的舞台中央。但伴随着机遇的到来还有危险，因为那个可悲的失败者胆怯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位政治新星的可怕，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将全力以赴把这个足以威胁他的人扼杀在摇篮之中。虽然在国家大事上他是一个胆小鬼，但只要触及他个人利益，他将变得比赵子龙先生更加勇敢。徐阶，继续走吧，越往前走你将越能感受到这场游戏的残酷，在前边等待着你的是更狡诈的对手和更阴险的圈套。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归家。 是天涯，谁的思念还未倾塌。风过叶落飞沙，火光灼伤桃花，只愿上蝴蝶还恋着他，刀尖下影潇洒，柳絮纷飞飘下，仿若满天一雪花，斜阳下霓虹云的脸颊，红尘中生死无挂。下谁隔着爱无涯，三月春风点心桃花，远方谁轻声迎着蒹葭，万里山川独恋你眉纱，梦回中恩怨皆放下。遥记当年大马归家，路遇一人面似桃花，从此两心常牵挂，咫尺天涯，谁的誓言还未倾塌。翻过叶落飞沙，火光灼伤桃花，只愿上蝴蝶还恋着他，刀尖下一影潇洒，柳絮纷飞飘下，仿若满天雪花，斜阳下霓虹云的脸颊，红尘中生死无挂。 期盼为谁展，黑白交错的颜色谁点你必然，被光酒醉微醺时轻轻摇着扇，低眉间吟着一首声声慢，泛黄的回忆里是谁执起的起，那几次伤感温度模糊又清晰，一步一步走成句，终究还是解不开的谜。一生一直为你推开那扇门，一代的时光里又为谁伤神，黑与白的自尊牵绊住一双人，从此再不问岁月浮沉。一生里只为你谱下相思句，一生里走不出一场生死局，今朝写不完这段相伴相思曲，来世再相遇。 相思人， 相思人， 相思情， 相思情， 勾一篇， 勾一篇， 相思句， 相思句，黑与白沉寂，相思已过万。